cup of, can I have a cup of tea? 有房买单呢。 Cup of tea. 咩嘅公司啊？ 公司知啊，就系女仔最中意行嘅百货公司啦，系唔系啊？ 我系讲公司分明嗰啲公司啊，即系公家时间咧就唔做得私人嘢咁解。哦，买咗药房张单啦，我做咗成朝啦，厕所都未得闲。 喂，咁好运啊，今日翻到方便我啊。 嗱，放心啦。 多谢喎。 诶，我听得啦。 诶， 新新年宴会。诶，啊，漏咗部屋文，我睇睇先吓。啊，有啊，我哋帮你等埋咗啦。 唔使唔該，阿上嚟攞翻啦。喂，天啊，喂，日日入嚟廚房睇睇，發寄送嚟都可分啦，叔叔地噶。 唔係啩？係 啊。 阿明先生啊， 嚟嚟嚟， 櫃面先啦。 哦哦。 阿姑媽， 喂，仲未翻工咩？ 等緊 call 落嚟整杯鴛鴦食件撻咁啦嚇。喂。 呢样嘢嚟喎，边个噶？冇人噶，借我听下冇问题啊 ？OK， 冇人出声，冇问题，多谢。 陈生，七号房啊，走啦。冇问题啊嘛。唉，冇问题，冇问题。 OK，多谢。 八点啊，好啊，多谢晒喎，多谢。 水啊！吓、啊、吓、啊、咩话？ 你咪话你聋嘅咩？方姨，方姨你再讲讲方姨。 你唔使扮嘢啦。 我好翻啦，方姨，方姨话我好翻啦，方姨多谢你啊！诶、啊， 做咩啊你？ 冇，我打蚊。 你打到我啊？ 唔系啊，我听到蚊声。不过我一路都冇话俾你听，我系盲嘅。水，水啊！水！ 你喺边啊？水，你系咪出咗厅啊？水，水啊！唔系啊嘛，仲高过我。死仔，你估净系你识扮嘢啊？多谢260啊！ 别惊，别惊。 多谢啊！喂，新新，系，哦，胡安文系嘛？你上嚟攞啦。 啦，唔使唔该。明先啦，诶，十一号房埋。 我等啲柜台嗰部walkman去咗边啊？ 啲嘢啊，咩walkman啊？ 诶，个客留低咗个walkman喺度啊，佢而家想紧嚟拎添噶，咁唔见咗喎。 点解会咁噶？喺边度啊？你冇头先 未打 喺度噶？ 我哋问问阿开佢哋有冇见到。 系啊，咁大家问下啦，咪唔好意思噶。阿明，阿开啊。 Can you give me？ 要搞你见唔见？咩事啊？唉，朋友妻唔好呃，公司嘢唔好挞，你手脚咁唔干净点搞啊？吓、啊？ 冇啊，手干净噶。 你仲喺度炸底？啲咩嚟噶？咩嚟噶？嚟睇下咩嚟噶？ 搵到啦！ 窝敏就冇脚嘅。 梗系有人自己静静拎咗入嚟啦， 唔系啊，你部机系我噶， 系你嘅，点解你见到我咁鬼鼠收落枕头底啊？ 唔系啊，我以为你叫我出去做嘢噶嘛，我咪快啲收。 喂，你氹得我哋耳仔啊，氹唔到我对眼啊！阿天，你话点啊？你话点啊？ 冇啊，攞咗，攞咗，你咪要小心喎，我咪要偷东西啊，真噶。 唉，唔好讲咁多啦，个客想紧嚟啦，攞翻俾人先啦。 我真系。 你有 plan 靓姑啊，你翻P啦，真系我嘅，你部机系我嘅， 唔使讲啦，唔使讲啦，心知肚明啦。 喂，老细， 系我部握紧啦， 喺度。 咦，喂，呢部唔系我嘅， 吓， 唔系你嘅，系啊，唔系我噶。 你啊， 嚟啊，嗱，我部握紧好似系嗰部咁噶啦。 啊？ 咩啊？ 入嚟啊！ 而家， 老总， 哎你，哎坐坐坐，走走，得啦得啦，坐坐。唉，发 先啦，唔好意思啊，大家都誤會咗你。 唔緊要，而家搞清楚咪最好咯。不過你哋都冇留阿水哥，我諗佢都唔係有心嘅。 誒，你學英文咩？ 係啊，一個禮拜翻兩日學，過兩日就嚟考試啦。 哇！呢個地方咁嘈，你點讀啊？ 等人下冇咁多時候讀咯。 哦，咁我唔阻你啦，嚇。 喂喂喂，老友，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誒，廁所喺隔離啊。 啊，唔該你。 你以後真係倒到失勢喎。 都慣咗啦。 咁你慢慢讀啦，唔阻你啦 嚇。誒，明師咧？ 係啱啊，我有啲嘢要同你講啊。 哦，咩啊？ 你唔介意分半間房俾人啊嘛？ 我唔介意，咩嚟噶？ 你咪申請翻嚟個燦妹咯。哎呀，嗰啲麻甩佬見到佢咧，好似烏蠅嬲蜜糖咁啊！哎，我係冤禮咗人好魚嘅。啊，係啊，我同你收咗封好似馬會寄嚟嘅信啊，袋成日唔記得擺喺你房喎。 係啊係啊，我申請做兼職啊。 係啊，哇！你真係勁啊！嗱，我落去啦。 哦哦。 沖咗涼未啊？嗱，同你講啊。如果咧你唔沖到香噴噴嘅話咧，我帶嚟一定唔錫你噶。啊咩啊？今晚我哋話咗啦，唔翻嚟同你瞓咯。嚇，你乖乖地嚇。嗯，嗱，我食你一啖。嗯，咩啊？聽唔到啊？嗯，啊，早啲瞓，知唔知啊？啊。你梗係姚姐啦，我係魚狗啊，唔好意思啊，打攪曬你啊。 我唔緊要，我都係多得阿明師奶沙龍我喺度住啫嘛。 你今夜去洗衫啊？ 哦，唔係，我去廁所換衫啊。 耶，大家都係女仔，使乜行出去換衫喎？我好攰啊，我瞓先啦嚇。早唞。 喂，老總啊， 係， 喂，公司字貼咗好耐咯喎，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阿江明啊，公司字啊， 得啦，好忙啊， 老總啊， 係， 要去買馬喎， 你咪去啦， 我順便搭埋單啦，喂， 你哋搭埋單啦， 即係順手幫我買埋二號嘅大肉腸 Win 嚇，10蚊就快跑噶啦， 你又唔使咁快，快幾都仲有兩個字，又唔使咁慢，行神運留翻朝頭早啊， 真攞蛋。 喂，老表，你都幾巴閉， 千祈唔好咁講，跟你學嘢啫。 啊，沈浩君，你答我買張啦。 誒，你嗰張六合彩嚟，喺度買馬仔，唔好阻住曬啊。 阿婆，我幫你買 啊。唔該你啊，小姐。哎呀，唔該曬。 小姐。喺度做緊咩？ 係啊，我今日喺度翻工嘅啫。你倒買嘅咩？ 唔係啊，我幫人哋買嘅。哦， 呢張飛填漏咗個 number 啊。 阿婆， 我好冷靜啊，唔該你幫我寫過來啦。 是但填得 啦，是但都得噶啦，中就得啦。 喂，老總， 係，有車喎。多謝多謝啊，多謝多謝。 飛強哥，去去。 喺而家買一買啦嘛。 係啊，我入去俾啲客。 哎呀，輸埋添，唉唔聽啊，唉 輸埋， 喂，啊，輸咗啦， 你去月壇出嚟托餐啊？喂，點解跑邊只啊？ 我就輸咗咯，跑一隻大肉腸啊！ 大肉腸係嘛？ 係啊， 點啊？ 中咗？ 梗係啦，唔係咩啊嚇？夠飲兩嚿水都好嘛，天哥係咪先？屙多篤可愛佢先。嗰件嘢翻嚟 未？誒，翻咗嚟啦。 咩嚟噶？ 飛啊！ 呢張六合彩嚟噶嘛？ 唔係呢張咩？ 梗唔係呢張啦！ 會唔會同入邊啲客啲飛撈亂咗啊？ 哎呀，梗係同嗰個阿婆撈亂咗啦！ 邊個阿婆啊？你阿婆啊？ 唔係， 嗰個靠住站嗰個阿婆咯。 喂，你係真唔係真啊？你啊，你係咪自己攞咗去啊？ 冇，衰哥我點會咁做嘅咧？冇㗎。係 啦，而家先會攤你100零蚊喎，你搞我啊？ 唔係100零蚊嘅問題，而家頭威頭勢㗎嘛。咁天哥你話點跟住點賭咧？ 而家唔識賭馬㗎嘛，揸住成沓飛，點知邊張打邊張啫？ 有顏色㗎嘛，你唔曉認咁你識盲㗎你啊？ 喂喂，你鬧夠未啊？咁叻你唔自己去買？唔係你噶， 阿婆袋咗我舊幾水啊！而家攞翻2蚊都唔得。 喂，你話去廁所嘅？ 屙血嚟廁所。 使嘅， 老總啊，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冇用嘅，成日唔係做錯呢一樣就係做錯嗰樣。 唔緊要，做嘢撞下板，下次咪學精啲啦。 唔該。 等我嚟啦。 一杯奶茶。兩杯。 等陣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原來昨晚第八場啊，嗰只大肉腸啊，真係爆冷啊，分3000多人啊！ 咁關人魚搞咩事咧？ 如果第二場我收咗錢，搭埋落第八場嗰度收皮幾嘢啊嘛！ 哎呀，老表啊，如果你一出世又唔使錢又唔食飯，如果你咪千萬身家係嘛？ 喂，條數係唔係咁計啊？ 喂，條數係咪咁計啊？ 帥哥，對唔住啊！ 唉，唔緊要啫，唔緊要啫。啊，係啊， 唔該。今朝個撈鬆佬咧又走嚟多謝我，佢仲買盒朱古力請我食，我請你食啊！ Thank you. Thank you. 聽啊，哇，好好食啊！入邊乜嘢嚟㗎呢個？ 上到出奇啫，果仁啊，廣告都有賣啦。燦妹之中都算你自己。 啊，你唔好一日叫人燦妹燦妹好唔好啊？你個衰仔，總之當年同你中山玩，你蕩失路，我就唔理你。等你燦嚟人燦啊！做咩做咩做咩？ 整粒嚟啊！大包嘢。 大支嘢啊！整粒嚟，唔俾佢。而家我請曬你食。 唔好啊！大家食啊！ 你食啊！你食啊！ 應該。 啊！我夠啦。 你家阿水唔使理佢啦，你朱古力我同阿明先生慢慢。 哦，哎呦，你食呢个 啊？ 呢篇嘢分析男人心理都几出位。佢话我呢种年纪咧，中意睇女人个头；天哥呢种咧，中意睇个胸；老豆呢种中意睇个趸。唔怪得你两位旧底冇声冇气，加同声同气咧。 衰仔啊，立乱立嘢，你唔怕个老豆尴尬嘅咩？ 我唯有自尊先好尴尬嘅啫吓。我哋咁好戲，睇下今期落咗開咩？ 係，沖個涼先嚇。 係，我篤嚟先。 喂，你，誒， 都唔俾我中埋头奖，真抵死！ 唔好啦，唔好啦，唔使 啦， 唔使。 咁行到嚟啦，都唔好啊，真系啊！ 嗱，我话你，我唔食嗰啲脚板黄同埋咩大肉肠。 梗系食饭啦，即系大家咁熟，唔通我都仲咩咩？你会真系吓傻嘅？ 真系请我食饭？ 系搵啲咩食？堅㗎，估唔到咧！ 估唔到啊，我真係估唔到咁多飯，都冇乜熟。 嚟，我俾啲你啊，你做咩？人人都有成個鐘，話你攞曬咁就唔得嘅噃，真係人人都有成個鐘頭食飯㗎嘛？點解你得9個字㗎？係咪恰你啊？佢哋 我啊唔介意少15分鐘啊，多15分鐘鋪頭做嘢啊，分多啲佣金㗎喎。 哦，呢排好等錢使咩？ 費事爭下天哥啲錢咁耐啦。 哦，份額係多份 嚇， 我秘密話俾你聽。遲啲先講。喂，得閒飯揾啲甜品吃下好嘛？ 好啊，凍 檸檬茶。 唔使唔使，帶嚟啦。扎住佢，好冇嘢。咩抌抌大锤仔啊嘛？你未听过咩？好玩噶嗱，有得玩又有得食。系咁样噶，系咁样噶，仲可以当系烟斗添啊！ 我中意呢啲嘅，我唔食 啊！好啦，你要呢啲，你要呢个，唔系唔紧要。 唔该。 十六个65,000元， 一百七十五个七，黑路接近4,000元。咦？喂，你唔喺隔篱嗰间嘅咩？ 呢度唔够人，特登叫我过嚟帮手。 吓？ 咦？六合彩二奖9,000多元喎。 系啊。我 啊，阿婆，神秘秘就係呢樣嘢啊！即籌未啊？ 哎呀，玉姐啊， 講 你抹曬啲地啊！係 啊， 我都話等我沖完涼我嚟抹咯。 下次啊！ 我哋有份蟹都住，應該做啲家務嘅。 一樣啫，下次啊，下次到你啊嚇。 好。哎，四哥。 哎，而家 翻嚟啦。 哎，專登行到尖沙咀買咗最中意食嗰只脆到出曬奇嘅果仁朱古力啊！嚟啦，試一粒翻嚟。 哇，咁大盒，爹哋好多錢啊！唔好意思啊。 貴極都應該嘅，唔係小意思嚟啫，呢啲嚟得食。 應該食。 啊，玉姐你都食粒啦，好嘛？ 無功不受禄啊！ 有得賺咁咪 算啦， 咩事咁高興啊？ 係啊，出曬奇果仁朱古力啱唔啱啊？嚟得試啊，試 下啦，係 啦，冇咩咁高興啊？ 要 即 做咩啊？ 我諗佢拖地啊，辛苦啫。 係啦，加上最近又啱做一棚鐵絲網咧，食嘢唔係好方便啊。 哦，呢個 出唔出奇啊？ 好食啊！ 出啊！